第十课，邮局在哪儿？一，句子。 53，八号楼在邮局旁边。 54，去八号楼怎么走？ 55，那个楼就是八号楼。 56，请问邮局在哪儿？ 57，往前走就是邮局。 58，邮局离这儿远不远？ 59，百货大楼在什么地方？ 60，在哪儿坐车？2，绘画。1， 请问八号楼在哪儿？ 在邮局旁边。 去八号楼怎么走？ 你看，那个楼就是。2， 请问邮局在哪儿？往前走就是邮局。离这儿远不远？不太远，就在银行前边。 3， 请问百货大楼在什么地方？在王府井。离天安门远不远？不远，您怎么去？坐公共汽车。请问在哪儿坐车？就在那儿，谢谢。 3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1，八号楼在哪儿？ 在邮局旁边。 2，邮局离这儿远不远？3， 在哪儿坐车？ 扩展。 他爸爸在商店工作，那个商店离他家很近。他爸爸早上7:30去工作，下午5:30回家。 4，生词。怎么？走。就。请问。往。前。离。这儿。远。地方。坐车，前边，公共汽车，那儿，西边，南边，北边，操场，东边，近，专名，百货大楼，王府井，天安门。6，练习。4，听后复述。 邮局离银行不远，我常去那儿买邮票寄信。书店在银行旁边，那个书店很大，书很多，我常去那儿买书。 5，语音练习。1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二声加第二声。 留学，银行，职员，学习，食堂，回答，同学，人民，文明，儿童。 2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医生，一个，椅子，意见，便宜，不去，补语，布鞋，好不好。3，朗读绘画。 请问北京大学在哪儿？ 在清华大学西边。 清华大学东边是语言大学吗？ 对，这儿有很多大学，语言大学南边还有好几个大学。 从这儿往北走，大学不多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